借此良机，我想郑重地问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 婉之，我爱你，嫁给我吧，让我照顾你，疼爱你一生一辈子。 好。酒局静默，这小队长将外面候着的手下送了四个姑娘进来，贼眉鼠眼地对他们几个奸笑。 都是处女。 何峰看着这几个女孩，不过十四五岁，个个吓得瑟瑟发抖，笑容渐渐凝固。这家日式酒馆本就不是正经喝酒的地方，有很多小包厢，里面的女侍应生也是随便陪喝陪睡。他们一人领了一个女孩走，钟谷进房间前还踉踉跄跄地跟何峰打趣： 下手轻点啊！ 何峰一把将女孩粗鲁地推进去，装喝醉酒的样子晃着手指她。 管好你自己吧。 他猛地关上门，女孩蜷缩在桌边发抖，见他走过来忙跪下求饶： 求求你放过安吧。 他一开口，何峰微愣，这熟悉的调调已经多年没听到过了。那汉奸知道他的癖好，已经在房间里准备好各种道具。何峰拿起一根小竹板，一脚踢翻矮案，扬起手就朝着女孩打过去。 小赤君，你太丑了。 女孩抱着头，浑身止不住的哆嗦，板子并没有落在她身上，实实地打在旁边的被子上。何峰在包厢里绕了一圈，怕有监听之类的，确认安全后才坐到她旁边。女孩吓得直往后缩。 多大了？ 何峰低声问她，女孩不答话。 我脾气不好，你最好一一回答。 十四。 何峰听他这一口纯正的家乡话，在家这自然反应不像是派来试探他的，可仍旧不能掉以轻心。他继续盘问： 哪里人？ 山东。 山东哪里？ 烟州。 兖州哪里？ 红石村。 何峰缄默不语。红石村，他十三岁的时候还跟着雷鸣去打过架，两个屁大点的小孩把大十几岁的大汉给打得门牙都掉了。回忆起幼年，他不禁露出点笑意，话音都变得温柔许多。 怎么到这儿了？ 被卖来的。 家人卖的？ 不是，被拐的，先卖到济南，然后又到了这儿。 叫什么？ 高秀娥。 隐约记得红石村确实有很多姓高的人家，十年前他才四岁，就算见过，定不可能认得自己出来。何峰打量着他手上的老茧，该是做农活留下的。 家里是干什么的？ 种地的。 何峰站起身，握着竹板出去，随手抓了个路过的女侍应生。 哎，给我一根口红。 请稍等。 不一会儿，口红送了过来。何峰关上门，朝女孩走过来，坐到她旁边。 手伸出来。 女孩不敢动弹。何峰拽出她的手，撸起她的袖子，用手指蘸了点口红，在她的胳膊上染些红印子。 你别怕，太小了，我不碰你。我会送你回家，这两天先跟着我，按我说的做。 女孩慌忙给她跪下，刚要磕头，何峰拖住她的额头，将人抬了起来。 哎， 跪天跪地跪父母，别乱磕头。命可以掉，腰不能折了，腿可以断，骨气不能丢，明白吗？ 女孩点点头，偷瞄他的脸。 你是中国人吗？ 想活命的话你就少说话，把脸低下去，不许看我，不许多问，哭，把眼睛哭肿， 哭不出来了。 想想你爹娘。 俺爹没了，师辈娘和弟弟在家肯定担心死了。 何峰撒开他的手，看他眼泪哗哗的，就要用手擦。何峰拽着他的袖子凶他， 老子刚给你画的，擦没了可要真打了。 凶神恶煞，女孩哭得更厉害。天微亮，何峰把他扛走，店长和侍应生恭敬地送他到门口，借着暗淡的灯光看到那女孩衣袖和领口里露出点隐隐的红印，等人远去了才敢议论。 可怜的姑娘， 下手可真狠，落在她手里真是太惨了，千万别敢伤我，真可怕呀。 何峰把女孩安顿到一个旅馆住下，第二天便花钱找了两个人将她送走。这样的女孩太多，消失一个根本无人注意。现实最近心情不太好，两位同志在窃取情报的时候被汪伟的人抓到，其中一位是个老牌特工，立功无数，虽无交集，但面对同胞受难，只能陷入无计可施的楚囚相对中，不免伤神。国强发烧了，阿如在家照顾他一整天，晚上离开店，谢池去药房抓了药带回去，还买了国强最喜欢的栗子蛋糕。电车当当当的从远处开过来，谢池懒得等黄包车，便上去搭一程。电车上没什么人，他到最后排坐下，疲惫地倚靠着车身，一脸无精打采。一个穿长衫的男子上车，坐到他旁边。谢池目光飘渺地看着外头，只听旁边的人沉声说： 在想什么？我们手射呢。 谢池陡然精神了，他看向身旁的男人，戴着个黑框眼镜，嘴边布满了厚厚的胡子，还戴了顶西式宽檐帽，瞧上去傻愣愣的，他审俊不禁，别过脸笑起来。何峰轻皱眉头， 还笑？